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宜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宜兰北京，大写的V，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这是四位，给这续人，这是南京，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上一回正听到于斗和王双全两个人准备闯剑山的九寿豪天庭盗取八宝夜明灯，可是当这二位正准备上台阶进入九寿豪天庭的时候，被一位老爷子给拦住了。那么这位老爷子究竟是谁？他又为什么要拦住两位小侠客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两个人一瞧老头那意思啊，没有恶意，那就走吧。两个人掉头往外走，老头跟着，顺着九寿豪天庭这庭院呢可就蹦出去了。蹦出去之后来到隐蔽之所在，两个人转回身来，王双全把刀可就还了鞘了，冲着小莲花鱼斗一摆手，那意思你把棍收起来，这个老头没有坏心，不必动武。小莲花鱼斗也明白，把这鹿筋腾蛇棍往腰里边一围，老爷子，您姓什么叫什么？怎么称呼？没领教您老人家尊姓大名，为什么尾随我二人来到了九寿豪天庭以外？据我看，您可不是剑山蓬莱岛的人。小莲花鱼斗来的时间短，那王双全来了不少日子了，他给大帅当棋牌长，这山上所有的人不能说都认识吧，就不认识，有头有脸的人物总是半熟脸儿，哎，都打个照面吧，就不知道叫什么，也有影子梦。这老头一点儿都不认识。王双全这么一问呢，老头老大的不高兴，那混账，怎么连我老人家你们都不认得呢？说着话，他腰里边一伸手，拽出两样东西来，一个大烟袋呀，还有一轴画。月光之下，啪啦一下，他把这画给打开了。王双全跟于斗俩这么一瞧，上边画一鹰，画一狗熊，追一鹿。王双全一瞧，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不认得。回头看于斗，于斗俩眼分直，大哥，我听我师父说过，江南有一位剑客 人称云龙九县周巡周老剑客。周老剑客有个师弟，跟我老师啊差不多，在江湖上上下半辈儿。老一伐的呢，他们这年龄呢又都小点儿。我师父呢是辈儿小岁数大，这位呢是辈儿大岁数小。按说那岁数呢比我师父啊岁数还年轻，没有我师父那么大岁数，但是可长着半辈儿。我师父要真跟他论，得管他叫叔。周巡的师弟叫英雄德禄禄民瞻，行走江湖惯使一条大烟袋，这个烟袋可是铁的厉害啊。你瞧不起这烟袋，连头的这大铜锅子带这铁烟袋杆加一块好几十斤，真要打上骨断筋折，有性命之忧。那么这个老头呢，怕别人不认识他，给自己这绰号啊画这么一张图，是他亲笔所绘，就是这英雄德禄。他姓陆，叫陆民瞻。我可不知道啊，我老师说的是不是这位，我竟听说，今天头一回见。猫叫一声，您了人家是江南的剑客英雄德禄陆老爷，怎么哎呀孺子可教，孺子可教。完了，胎毛未退乳臭未干，这么点的岁数你怎么会知道我老人家的名号？我哪知道，小孩会说话呀，我师父天天跟我念叨您呢。我的老师一贴近您来，那还了得吗？简直的竟是恭维之词，这可不是我当面奉承您。我老师背后跟我提及您来，就说日后小子你要是行走江湖碰上别人还则罢了，碰上英雄德禄陆民瞻陆老剑客，一定要在他老人家多多的尽孝，那掏出点耳髓来你都吃不了。我还不明白，我老师让我吃这干什么呀？就说您老人家那知道的太多了，能耐太大了。哦，好小子，就冲你这么一说，你老师也不是一般人物。你老师是谁呀？徒步严师啊。我老师姓于，叫于成啊，山西太原府鱼骨县于成于洞海，是你老师啊。啊，那也是您个晚辈。嗯，不能那么说，不能那么说，弟兄相称半说是我，就是我师哥周巡见着于成也不敢妄自托大，我们辈儿在这儿，能耐还不见得比你老师怎么样，名师高足，名师高足。照你这个年轻人你就差远了，站在这儿瞅着我俩眼发愣半天不认得我，我把这画不拿出来你不认得我情有可原，我已然把画图展开你怎么还不认得我呀？就这么一说，你这个老师就不怎么样。你师父谁呀？我师父也姓于，于成啊，不是，于能，巧手于能，巧手于能，那无名之辈。你不认得我，你老师也不认得我，不怎么样，不怎么样。这老头啊，天生的好听这奉承话，哎，你捧着他说，他也听。打哪来呀？好。战船之上大烟袋，扣打石头僧，把石头僧慈云一烟袋给打下去了。石头僧的能为，真要说动上手跟这条大烟袋站起来，也未见得陆民瞻就比他高到哪儿去。陆民瞻就算想赢石头僧绝非轻易，更何况都不见得赢得了。那么这下打巧了，石头僧呢不知道大烟袋的厉害，怎么叫扣打呢？你要这锅这口冲上打，俩且打呢，是这么下去的，半道一翻个这锅冲下了，一锅烟灰都扣人和尚脑袋上了，这好连打带烫，和尚受不了，和尚当场落败，出事以来没吃过这么大亏。那么英雄德禄陆民瞻以气行舟， 震惊了剑山三庄两面的剑客，登大战船又大烟袋扣打十字僧，这一战而成名。陆明瞻高兴，老头啊有点这个得意忘形啊，哎，人类疯这劲头。这一战而成功啊不算完，我呀，我是一鼓作气，我要混入剑山，真有能耐。一个人拿气儿吹着这小船儿，混到了剑山附近，竟然无人知晓，他还真有这恒心。漫山荒野，荆棘啊，乱草，那不好走，没有道路啊。他愣自己翻野山混进剑山，谁进剑山也没有英雄得路陆明瞻那么费劲。为什么？无路可走啊！那铜林是由暗道泄水渠、凤眼洞姐这儿进来的。那么一般人呢，提水闸大大方方进来，那个闹龙大船都能行走，何况走小船呢？唯独他，小舟停靠山根，小船不要了，他一人翻野山进剑山，混来混去，连着走好几天，愣让他混到剑山府地里边。到里边陆明瞻一瞧啊，哎呦，我小瞧剑山蓬莱岛了。剑山蓬莱岛这个山府里边的宫室可真了不得，俨然一个小朝廷啊。那么他转来转去转到了太平寨，怎么那么巧，太平崖质量巡山，质量非比旁人呐。质量一条头里有一道白线，一看这个人脚程很快，质量也没跟太平寨其他的人说，老匣子往下一捋腰就追，追的可就是陆明瞻。陆明瞻发现有人追他，回头一瞧，是一白发苍苍老者，脚底下可真快，错非自己是陆明瞻，换别人早就让他给撵上了。既然你追我，我先带着你转悠转悠。他带头了跑，太平崖质量在后头追，俩人使尽全力这么一追一跑，陆明瞻大惊，怎么真快呀，愣甩不掉。错来呢，他真想甩这个质量分在哪儿跑，俩人要找一通衢大道，哎，大平道，就这么跑，他就把质量甩了，他跑得快。这个地方是人质量的地盘，一草一木了然于心，地理熟悉。陆明瞻呢，初来乍到，他不熟，人家质量知道。跑着跑着，啪，头里有块大山石，你就得绕。可人家质量早就绕出来了，提前就打出量来了，斜着就奔这条路上来了。你到跟前再绕，总得有个急刹车吧，你这一急刹车，速度就慢了，脚步就慢了，人家呢可还那么跑。这么着俩人虽然也没追上，但是都是尽全力跑。质量更着急了，质量比他心里还慌啊，就凭我太平侠质量在太平寨里头愣追一人追不上，今儿无论如何也得打照面，这要让他跑丢了，我就别在剑山待着了，这辈子就栽了。跑着跑着陆明瞻不跑了，为什么？一看甩不掉，我别跑了，站住了。刚站住一转身，质量跑到切近，质量没刀啊，质量刀呢给镇骨侠了，质量没家伙，怕他有家伙，为什么？腰里都不知道别的什么，那是鼓鼓囊囊，离挺老远，质量也不跑了。陆明瞻一瞧，嘿，太平侠质量这模样心里高兴啊。你别看岁数大，阴然飘摆，凛凛正气。你是谁呀？把质量气的。我是本山寨主，我有巡山之责，我没问你，你来问我。我是谁呀？我是太平寨的寨主，专门负责巡山要拿进山的奸细。这一老者，我看你就是混进剑山的奸细，别看你脚程快，你是如何 混进建山的，从实招来。你是谁？姓什么？叫什么？不要隐瞒。鲁明丹一听，太平寨的寨主，就凭剑山，一个太平寨的寨主都能追上我，这是我站住了，不站住我也摆不掉他。啊，能耐的不小，你也得有名有姓啊，你叫什么？你瞧我这问他，他非问我，我叫智亮。哦，对了，我糊涂了，太平寨，闻听人言剑山里边有个太平寨，太平寨有个太平侠智亮，当初没进剑山的时候也是位老英雄，太平侠智亮就是你呀，啊，就是我呀，你是谁呀？让你瞧个玩意儿。把画拿出来了，他随身这两样东西，你说这烟袋啊是铁杆铜锅子，他平常就在腰里边别着，动手就是兵刃，这东西不怕磕不怕碰，哎，什么旱路水路怎么都行，没个坏，你不动它一辈子也坏不了，最多生点锈。可是这幅画呢，它也在腰里别着，这么多年的保护，这幅画可废了事了。咱家里头也有字画，也不坏，为什么呢？它挂在墙上不动，它坏不了，就是招点土。它这不是，卷上打开，打开卷上，一天许给人看好几回。所以这画到他手里边啊，这么多年愣没烂，这就算不错。把这个盼给解开了，他拉一下把这幅画都往外这么一展开，哦，太平侠之亮一瞧，英雄得路，陆明瞻，就凭这幅画难断真假，瞅这大烟袋锅子错不了，原来是陆老剑客，不错，正是我老人家。您是成了名的老前辈，您跑剑山干嘛来了？嗨，我也是误打误撞，传系山根，我翻野山混迹剑山。得了，那有什么话您跟我回太平寨再说吧，太平寨耳目众多不要紧，都是心腹之人。这才把陆明瞻带回太平寨，怎么样的连续几波人进剑山都是自己接待，包括镇骨侠董乾从我这借宝刀。一应的经过跟陆明瞻一说，陆明瞻一听，这个啊，这么办，这个画图不是把这灯啊搁的这九兽豪天庭吗？哎，我要进九兽豪天庭瞧瞧。嗯，智亮一听，这倒不难，因为九兽豪天庭就在我的太平寨，您要想取这个八宝夜明灯，这我能办，不过就是九兽豪天庭呢有些个机关消息，他这一二层的机关消息我了然于胸。为什么？自从我进这太平寨没干别的，我就研究这九兽豪天庭，紧尖上啊还有那么一点机关消息未曾参透，就是一二层的我都没问题，这样我领着您呐，够奔九兽豪天庭，我带着您走一遍，您瞧瞧。可是呢，哪有机关，哪有消息，您务必，您得记住了。至于什么时候拿这灯，拿着这灯您怎么样送出剑山去，我可就不管了，这全在乎您了，你甭管了。打这儿说领着他够奔九兽豪天庭，太平侠智亮就把自己知道的这些个机关消息的埋伏全都告诉这老头了。这老头呢又不耻于盗灯，就凭我这么大能耐，是画图啊，是石头僧啊，是谭天，我弄死一个俩的。对机会呢，我把英王的人头给烧出剑山，那显我有能耐。可是呢，又有了义这样的高僧在山，有燕普这样的对头，不敢轻举妄动，真要碰上我暴露身形是小，那我这个就办不成事了。可是盗灯这个事情呢，哎呀，我盗完之后我就背出一灯去，这让外边那几位剑客笑话我，谁都能办不成，我在他这太平寨九兽豪天能转一转悠，我看有没有盗灯之人，有盗灯之人我帮助帮助他，我把这灯给他拿出来让他们送出去，我别管这事。嘿， 他刚这么一想，来俩王双全跟于斗来了，俩人要往台阶这迈步，老头一瞧外行啊，当然了，他不把机关消息告诉我，我也不知道啊。啊，我把这俩孩子拦住吧。出了庭院找隐蔽之所在，没什么人，爷三个彼此见面，该找小子该你露脸，就冲你是不是于成，于成背后这样的恭维于我，他这么会教育孩子，那我祝你成名。老爷们您怎么祝我成名啊？刚才你们俩干嘛？我们俩要盗取八宝夜明灯。怎么样盗取？进九兽豪天庭。如何进九兽豪天庭？上他的九层台阶，死了你们俩已死多时了，一步一个坎儿啊，步步都有机关陷阱，想进他的九兽豪天庭盗取八宝夜明灯，跟我来。哦，跟您来。二次够奔九兽豪天庭，到九兽豪天庭，呵，老头显出能耐来，怎么记性好，太平崖之亮告诉他一遍全记住了。这有一个石头，拿手啊一搬这块石头，咔一下把石头给掰开了。小哥俩一瞧，气功啊，这么大的山石拿手随便那么一抓就给抓裂了，这家伙可有两下子，赶这石头抓下来呀，俩细瞧乐，怎么意思，假的，赶着纸糊的石头，哎呦怎么那么像呢，小哥俩下腰把这块啊石头皮给捡起来，借着月色这么一瞧，哎呀栩栩如生，这东西下功下大了，它是先上的盐筛后糊的这石头呢，还是糊好了一块石头再上的盐筛呢，嗯，这个能耐大了，各有一功，你要听隋唐演义是不是，那齐不远的为什么上阵，他连李元霸都唬了啊，他这锤糊的好，他像真的，这齐不远的他除了这个锤糊的像之外，他得会耍。什么叫会耍呀，你要知道啊，这个两个空的纸锤呀、啊、舞动如风是很难的，他这东西啊阻力大，你没有一定的履历也舞不动，哎，所以人家这舞锤呢锤头都冲前，要想打人呢舞锤都得这么舞，哎，都得这么舞，这锤都在头了，唯独李如圭跟齐国元俩人这个枪招锤招都单练一功，这锤头都冲后这么拿着，这边一锤头这边一锤头，搁头了第一挡脸，这么着呢他好耍，他这么推推这半，这阻力就小多了，那意思我可别翻腕子，一翻腕子你人死马踏架，那完了，他这东西唬人，当然技术是高的，哎，祖祖辈辈传的就是这湖北将。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岳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小康时光》，杨晨作词，七剑波作曲，高音演唱。 小康啊小康，你就像春的模样，阳光明媚温暖四方。小康啊小康，你就像春的模样，齐胸膛走在小康路上，一缕阳光照进我心房。